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48集，俊爷来袭，请影帝侄女上。导演也是圈里的人精，听到经纪人这么一说，就知道问题所在。 秦影帝也是胆子大，娱乐圈这个放大镜，大部分人的缺点都会放大。好在我们节目不是直播，到时候只能剪辑镜头了。 导演沉吟了一下，然后看向经纪人， 怎么不请个素人过来？你也没劝劝秦影帝？ 他一听经纪人的描述，就对明天的拍摄非常不抱期待。不过对方是秦修晨的人，导演就算不期待也拿秦修晨没有办法。谁让节目噱头都放出去了，秦影帝第一次来真人秀，一大部分人都是冲着他的名头来的。 其实小玲来拍我就不赞同，这对小孩子的成长不太好。现在网友那么苛刻，只要一个镜头表现不好就会被网友逮住不放。 经纪人又喝了一口啤酒，叹息一声， 好在他侄女也就顶几天的时间，等小玲的扭伤好了我们就换人。 经纪人一边说着，一边把空着的啤酒罐放下。秦影帝正愁着他侄女高冷不理人，有这个机会自然怎么会放过呢？让他主动退让换人不可能，他现在眼睛有滤镜，觉得世界上没有人会不喜欢他的侄子侄女。最重要的，秦影帝还是想要带侄子侄女在节目组玩玩的。导演手指敲着桌子，眼眸微眯，最后敲定， 先这样拍着，几天之后我们再重新签合同， 先熬过这几天再说，如果拍摄情况真的不好，到时候再请素人，想必到那个时候秦影帝也不会拒绝。到时候就算秦修晨不在意，他也要为他的侄女着想呀。经纪人跟导演商量完就拿着合同出去，他伸手捏了捏眉心，忧心忡忡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秦冉跟秦修晨这个奇葩组合他确实不太看好。经纪人出去之后，导演把剩下的啤酒喝完，去跟导演组其他的人商量。因为秦玲的事儿，副导演刚刚才睡，又被导演惊醒，听到导演的话，他猛地坐起来。 他侄女上大学了，这可不是秦玲那么小的孩子，网友对小孩子的恶意都不小，更别说这么大的人。秦影帝想干嘛啊？ 副导演眉头拧起，让总导演这么慎重，看来秦影帝的这个侄女儿要给节目组添不少麻烦。他原本以为这回秦修晨的加盟会给节目组增加不少热度，眼下看来好像是要多不少麻烦呀。 秦影帝的经纪人刚刚来找我说了这件事。 导演沉吟了一下， 哦，明天我跟拍，你在摄影棚注意一下分屏，如果有拍到不好的情况直接让摄像切掉。还有啊，秦影帝十分重视他的那个侄女，别妄想用他制造矛盾点炒热度。 秦修晨可不是好惹的。副导演头疼地开口， 我知道了。 这件事还真麻烦。山下小镇另一处房子，程木刚洗完澡出来，他现在五感很灵敏，刚打开浴室的门就听到头顶上空直升机的轰鸣声。程木头发也没擦，直接拿着外套下楼朝院子的方向走，一下来就看到停在院子里面的直升机。直升机的门被拉开，一道黑影轻巧地跳下来，他随手理了理衣襟，朝下楼的程木瞥了一眼，眼睫微敛。 怎么是你？ 语气不冷不淡的。听出了嫌弃意味的程木不知所措。从直升机上下来的人正是程俊，程俊也没看他，直接朝屋里面走。楼上只有一间房的灯是亮着的，他微微眯了眼，问：“ 秦小姐睡着了？” 程木正在看院子中停着的直升机，加上这回他已经是第 N 次看到俊爷的直升机了，只是他至今都没有搞懂，云城跟 C 市难道没有禁飞令吗？他跟秦冉也是一下飞机就看到了来接他们的直升机了，不然这么难走的山路，他跟秦冉也不会这么短的时间就能赶到吧。 没有。 程木还没想通这个问题，就听到程俊的问话，他跟上程俊恭敬地回答：“ 秦小姐一个小时前发了消息过来，她会住她叔叔那儿，好像还要帮她弟弟录几期节目。” 原本不紧不慢的，十分淡定地走在前面的程俊脚步忽然顿了一下，后面紧跟着的程木连忙刹车，意识到情况不对，闭上嘴，没敢说任何其他的话。 继续说。 程俊瞥他一眼，漫不经心地从兜里摸出来一根烟，薄薄的烟雾腾空而起，风轻云淡地开口道。程木懵了一下。 说什么？ 程俊眼眸慵懒地眯起。 他叔叔在哪儿？ 程木这才算是反应过来，他啊了一声，连忙拿出了手机，打开跟秦冉的微信对话，把手机递给程俊看上面的位置。程俊直接拿过了手机往门外走，也没有看程木。 哦，俊爷。 程木僵硬在原地，剩余的话被吹散在风里。 你还没还我手机。 山脚下的酒店，秦修晨在秦岭洗完澡躺在床上睡下之后，才拿着合同敲开了秦冉的门。屋内，秦冉穿着睡袍，头发散着，还没有擦干，侧身干脆利落地开口道：“进来。”这么晚了，秦修晨也没有进去，他就站在门口，语气沉稳：“ 小林说你要一起拍综艺节目， 晚几天吧，后续还要麻烦你照顾他。”秦修晨没有进去，秦冉也不在意，只是朝屋外看了一眼，继续不紧不慢地擦头发。 照顾他怎么是麻烦？ 秦修晨把一份文件递给他，似乎是松了一口气，语气也轻松很多。 这是明天节目的具体安排，没什么剧本，也没什么人设，随意发挥。到时候还有其他几个艺人，明天我再介绍你们认识。 秦冉一手拿着毛巾按在脑袋上，一手接过了文件，朝他礼貌地开口：“好。”秦修晨微微颔首道：“ 如果有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，第一次录节目你可能有些不习惯。哦，12点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明天要早起。” 他站在门口，又细细叮嘱了秦冉几句，才离开。秦冉看他离开，才关上门，回到房间，把手中的文件往桌子上一扔，也没有继续回卫生间吹头发，而是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。窗台20-30厘米的宽度，正懒懒散散地坐着一个人，对方双手撑在窗台上，嘴里明晃晃地叼着一根烟，黑夜里若隐若现的有火光出现，腿还慢悠悠地晃着。秦冉唰的一声拉开窗户，把毛巾扔到他的身上。可以啊，俊爷，这都能爬上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